中的泪滴，亲吻我那祖辈的黄河故里。亲那天中的霜浮，亲那湖中的甜蜜，亲吻我那梦中的五星红旗。

地方，他的名字是新疆，有一个迷人的地方，他的名字是新疆。东来寺草原如画，孔雀和蜿蜒流淌，拍拍金疆，草草白杨，戈壁新城，葡萄长廊。

是别人先去看你，看你心痛不心痛， 看你心痛不心痛，看你心痛不心痛。

乘凉，化作绵绵的炊